光明明，翠绿的彩云哟，也知道我的心，默默地为我送温馨，真的好想你，我在夜里呼唤黎明，天上的星星哟，也了解我的心，我心中只有你，千山万水怎么能隔住我对你的爱，月亮下面星星的飘着我的偏情，真的好想你，你是我灿烂的黎明，寒冷的冬天哟也早已过去，愿春色铺满你的心。我在夜里呼唤黎明，天上的星星哟，也了解我的心，我心中只有你，你的笑容想你，你是我生命的黎明，寒冷的冬天哟也早已过去，但愿我留在你身边。